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32章，阿司机咧就有啲唔中意啦，苦瓜干咁嘅面，好似天要塌落嚟咁。喺度叫，哎呀，我赚呢几个钱真系好难嘅，有冇其他办法啊？阿哥仔几个谂咧？呢个时候我哋几个揼住冷雨，处境就好诡异，心头都好鬼烦躁。我听佢咁一讲，我就扯火啦，讲喂，你系要钱定系要命啊？你自己拣一个啊！司机讲：咁梗系要命啦、啊！不过我谂，问一句，系咪真系要全部都要掟噶啲钱？系啊，现金有几多就要掟几多。讲起上嚟，我哋都习惯用卡嘅。呢一次我同豆腐身上嘅现金加起上嚟，差唔多2000蚊。顾文文手头亦都有700几蚊。司机就苦口苦面，打开车头嘅钱箱，里面差唔多全部都系啲散纸，但系数量应该都 OK 嘅，估计至少都有2000，加埋嚟现金可能有5000啩。跟住我哋四个人就冒住雨攞住啲钱，面向住西边嗰、那个地方，啱啱系个悬崖，下边就系茂密嘅森林。只不过喺呢个时候，四边都非常昏暗，绿色嘅森林都睇唔到啦，只能够睇到一片黑蒙蒙。如果讲我使钱都算系好大方嘅，但系好似而家咁掟钱就真系第一次。唉，唔好理咁多啦，一遇死马当活马医，试一试啦。即刻喺冷雨寒风当中，我哋四个人手一挥，将手上嘅现金匙呢撒啦咁啊掟晒出去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我哋四个人都已经成身湿透。掟完钱嗰一瞬间，一道闪电撕破个云层。原来斗咁大嘅冷雨，突然间变成蒙蒙细雨，显然系有减细咗嘅趋势。呢一下连司机都呆咗啦，大约冇谂到会咁灵嘅。面上的表情又即刻古怪起上来了。顾文文擦擦面上的雨水说，这个方法好像有用、哦、走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开出去呢。我们四个人也都不多说，即刻从包里面拿出干爽的衣服换上。当然车里面的空间就留给顾文文用。收拾完之后，司机就发动汽车，我们重新上路。头先就有咗一啲经验，大家心里都放松咗好多。但系顾文文好似仲记住之前发生嘅事，紧紧咁眯埋个嘴，唔肯讲一句话。我同豆腐密切咁注意住周围嘅环境，唔知点解雨啊虽然细啦，但系就越嚟越黑，越嚟越暗。原先仲可以睇到远处嗰啲山峦嘅，但系呢一下，我哋而家竟然彻底好似入咗黑夜一样，呢一种情况真系有啲令人哋心里边唔舒服，同我预料到嘅云散雨收完全一样。唔知道系咪为咗印证我嘅猜想，司机嘅车突然间加快速度起嚟，车就更加颠簸啦。我忍唔住啊骂咗一句，心讲，呢位司机咁危险嘅山路，路面就全部积水，佢居然仲开咁快，系咪真系 short 鬼咗啊？于是我忍唔住开声讲：，喂，你车速放慢啲得唔得啊？你老尾，你唔好带住我哋一齐去冒险、啊。司机只脚啊不停咁喐，我话声刚落，佢突然间失声讲：，弊，刹车失灵啊！刹车失灵。我仲未嚟得及反应，跟住就睇到道后镜里面司机惨白嘅面色，好似受到极大嘅惊吓。紧接住，我哋大家嘅啰柚被重重咁蹬咗一下，车轮发出咗刺耳嘅吱吱声，成架车偏离路线，朝住我哋右边嘅山崖飞咗过去。 我香蕉你个罗马油啊！ 车里边所有个人都惊叫起上嚟，包括我。朝住山崖冲过去嘅画面太恐怖、太刺激啦！先系腾空，跟住系失重，然之后砰一声巨响，车里边所有嘅人横七竖八搞成一嚿，成架车天翻地覆，冇直接跌到落底喎，而系顺住倾斜嘅山崖路一路向下翻滚。呢一个过程过于恐怖同埋混乱，嗰一刻。人的脑袋全部都是一片空白。在这一系列剧烈的颠簸入边，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的头不停地跟车里面的各样东西撞击，到最后我整头都是血就晕了过去，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，唉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里镬，没想到蘑菇未挖到就喺鬼门关送咗命，接下嚟一切都唔知道啦。我亦都唔知道晕咗几耐，醒过嚟嘅时候，发现豆腐正喺度同我处理伤口，喺唔远嘅地方见到嘅就系嗰部已经跌到变晒形嘅车，但系周围依旧系好黑暗，司机就被跌晕咗，顾文敏嘅额头亦都挂咗彩，身上边有好几处嘅擦伤。豆腐就比较好，个脑就冇事，身上边亦都只有几处嘅擦伤啫。只有我啊最黑，个头咧撞得比较严重，除咗身上嘅擦伤，脚筋啊似乎扭到，一喐啊痛到死。我记得当架车飞落悬崖嘅时候，我下意识将自己身边嘅豆腐同埋顾文敏压到喺身下，睇嚟呢一次确实系起到一啲作用。佢哋两个都冇受到重伤，我嘅包里边系冇咩伤药，本来边个都冇谂到会出咁嘅事嘅。豆腐啊急到氹氹转，两只眼红当当。我心知道呢一位咁嘅虎胆英雄，经过呢一次肯定系吓亲啦。于是我出声讲：喂，唔好急，唔好急，急有个鬼用咩？我冇事，你去架车里边睇下，睇下可唔可以将我个包攞出嚟。里面有衫，我记得里面好似仲有啲避孕药嘅。我讲嘅系备用嘅感冒药同埋呢个消炎药，你諗办法攞啲出嚟啦。豆腐一向嘅小快卵，见到我咁一晕，佢完全係更加头痕啦。听完我嘅吩咐，瞬间亦都镇静落嚟，即刻就去车嗰边搵嘢。架车就已经变晒形，豆腐费咗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系将我哋三人嘅包呢就攞咗出嚟。除咗昏迷嘅司机，我哋几个人都食上咗我哋带上嚟嘅面包，跟住再食啲消炎药，又撕咗啲衣服嚟包扎伤口，咁先缓过气嚟。豆腐而家成身汗，气住气咁讲：佢奶奶嘅，鬼死我！我仲以为真系要去阿阎王嗰度报道啊！嗰、那个司机咧身上边都只系擦伤，估计系可能被撞晕咗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我哋抬头向上望一望，跌落嚟嘅崖上边全部都系平滑嘅山石，黑掹掹都睇唔清楚。想要爬上去，我谂如果冇任何嘅保险设施嘅情况下，根本上就系揾死。豆腐啊讲：哇，咁而家我哋点办啊？顾文敏神色系苍白，但系都已经镇静落嚟啦，显得仲系好坚强。佢四围咁及咗一番，佢又提议讲：呢一片丛林同埋盘山公路嘅走势系相同嘅，我哋不如顺住往前走啦，肯定系可以走出去嘅。只不过佢呢个时候指一指嘅司机，又指指我哋三个人讲：而家我哋嘅情况啊，不容乐观。而且呢一次刹车失灵啊，实在 QK 啊！我有一种唔系好好嘅预感。佢修长嘅眉毛微微咁一皱，搣紧嘅嘴唇朝住我哋摇咗一摇头。我扶住身边嘅一棵树，试住企起身。其实其中一只脚啊真系好痛，唔知系咪骨头有事，但系应该可能系脚筋伤咗嘅啫。豆腐讲：我可以孭你走啊！ 顾文敏又摇咗摇头讲：唔得，要咩你就要咩佢。佢指住个司机讲：佢已经完全昏迷，只能够靠人咩㗎咋。你等我嚟扶陈员啦，唔好小睇我。平时我咩嘅都系摄影器材，加起嚟30几斤重㗎。喺呢一刻我都不得不庆幸，因为呢一次虽然出咗事，好在豆腐啊冇事，可以照顾我哋。顾文敏亦都冇拖后腿，唔系今次啊真系寸步难行啊。商议完之后，我哋收拾好嘢就准备往前走啦。顾文敏扶住我，佢身材高挑，比我只系矮一个头，靠喺佢身上啱啱好。豆腐去搞嗰个司机，搞下搞下，从个司机嘅袋里面攞咗啲嘢出嚟。豆腐一睇，即刻激到跳起3尺高讲：我顶，我就系讲嘅啦，点解我哋掟咗钱都要咁鬼黑嘅？原来呢只衰仔佢贪污。跌出嚟显然就系一沓嘅100蚊纸，我睇一睇都不由得苦笑，估计系呢个司机真系太小气啦，抱住侥幸心理喺耍钱嘅时候偷偷地将一沓100蚊自己收埋。阿豆腐嬲到爆炸，我心里亦都好鬼嬲，心谂如果按照我平时嘅脾气，呢条友自作自受，仲害埋我哋3个。肯定我将佢留喺呢度唔鬼理佢啦，只系豆腐先前提醒我，而家要刻意咁控制下自己嘅脾气。再嚟，我亦都隐隐觉得呢一次出门衰运不断，或者呢个都唔一定系巧合，而系因为嗰个诅咒令到我低落嘅气运作怪，或者可能并唔系呢个司机连累咗我哋，而系我嘅气运低，连累咗同我一起的所有人。于是我同豆腐讲：唉，算啦，唔好闹啦，事情已经发生啦，孭埋佢走啦。豆腐一向比较心软，闹完一番之后出咗气，亦都唔再计较。佢啊孭住个司机，我哋打住几支手电筒，喺蒙蒙嘅夜雨里面顺住上边盘山公路嘅方向，就一路向前揾路。呢、这个地方杂草丛生，林木啊茂盛，嗰啲泥咧唔知系咪因为雨水搞到黏黏稠稠。顾文敏可能由于长年都孭摄影器材周围走嘅关系，身材虽然睇似好似单薄，实际上力都唔细嘅。虽然扶我就扶到气喘吁吁，但系亦都能够支持住，我就真系有啲过意唔去。行咗成个钟头，觉得受伤的脚好像好了一点，我就开始试下自己行。黑暗里面我看一看手上的手表，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，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处于一片黑暗当中。